昨晚我就睇咗《色欲都市》Sex and City 电影版嘅首映啦。 系 有咩想知啊？ 全部都想知，我冇得去，好饮恨啦，已经。 有咩想知？ 我其实好想知道剧情发展系点嘅，即系唔系究竟一个大结局嚟嘅咧？即系喺系咪承接咗最尾嘅《season》嘅剧情咧？咁但系剧情我哋喺度无谓讲啦，讲下啲衫先啊。 嗯。有咩想知？ 我睇个 making of 咧，佢就用咗好大篇幅讲啲衫嘅，即系成个 wardrobe 影晒出嚟，好劲嘅，系承接到电视剧嘅衫嘅靓之余，有冇加咗即系贵好多咧？上紧大银幕嘅时候，啲衫 换衫嘅密度系比起电视剧还要强。 系， 佢基本上系每一场都系唔同衫嘅。有一啲唔使换衫嘅位，佢都换咗衫嘅。 阿 Carrie 上床都大条链，就系呢个能够讲嘅嘢。上床瞓啊，都大条链。 Carrie 点解咁有钱嘅咁？ 哦，佢已经成为咗 卖书好劲啦，之前已经系。 因为今次咧，佢最主要就系同呢一个Sex and City 嘅电视剧最后嗰季唔同咧，就系佢个时间系推进咗嘅，就 系 话过咗若干年啦。Charlotte 嘅小朋友已经大个啦，咁、即系佢就领养咗一个中国籍嘅小朋友，咁、个小朋友亦都大个啦。咁然后呢、這个 Miranda 就同 Steve 一齐嘅， 喺 呢个话，咁 Miranda 就佢亦都个。小朋友又大个啦，咁跟住 呢个 Samantha， 因为佢就主理佢男朋友嘅即系经理人公司咁啊，开咗间咁，就主理佢男朋友嘅明星嘅，跟住佢嘅男朋友亦都红咗啦， 吓、 即系亦都成为咗 model， 咁跟住就演员咁， 系啦，喺模特儿啊，跟住就叫佢做下啲好 indie 嘅舞台剧啊，咁但系因为随住呢个时间之推移咧，佢已经系红咗啦，吓、咁已经系喺即系事业上面有一个非常显著嘅成就嘅，咁样，咁亦都随住时间嘅推移咧，呢、這个最紧要嘅女主角咧 ，Carrie Bradshaw 咧就系同 Mr. Big 咧已经系拍咗拖好多年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我谂好多人都知道呢一个故事最主要就系讲 Mr. Big 悔婚嘅，即系其实佢哋差唔多去到适合嘅时间啦，大家都觉得不如结婚啦，咁点知咧 Mr. Big 咧就喺最重要嘅关头嘅时刻。喺Carrie 着住嗰件 Vivian Westwood 嘅婚纱嘅时候悔婚， 即系又喺教堂等紧佢出现，佢冇嚟到啊！类 似啦，真系好难讲。但系嗰一场悔婚系拍得非常之好， 系 非常之好。 咁呢个系咪个故事嘅开头嘅前设嚟噶？ 唔系，佢唔系一开始就悔婚嘅，佢、都即系要讲一段时间，就系、是、其实个故事主要分开三部分。第一部分就系由交代翻各位女主角佢哋嘅生活啦，而家佢哋已经变成一个四十几岁女人佢哋系究竟而家仲系相信紧啲咩啦？咁直至就讲啊，阿 Carrie 就决定要同呢、這个Mr. Big 结婚啦。咁呢个系第一部分嚟嘅。咁嘅第二部分咧就好明显系即系婚礼啦，即系一路准备婚礼嗰个压力啦。咁然后到咗 Mr. Big 去到埋门一脚嘅时候，佢悔婚啦。咁跟住第三部分咧就系、是、所以呢套电影都几长嘅，啱先讲几长。第三部分咧就系、是、往后嘅事啦，即系悔婚，跟住两个人即系当然都失落啦。咁之后点就唔讲落去啦。咁所以就因为好多人都知道系悔婚桥噶啦，今次咁但系 trailer 都睇到系 嘅。系啦，咁但系嗰个部分就系咁样分布嘅。咁都几长嘅，因为咧嗱佢非常之忠于用电视剧嗰种写法嘅，咁咧电视剧一种写法咧就系过咗一日，即系个主角个世界里边咧过咗一日，咁嗰日发生咩事咧，佢又会讲翻啊咁，咁跟住所有呢、這个Carrie 嘅 VO 啦，即系个旁白啦，咁整件事嘅节奏咧，佢都系非常之忠于原本嘅电视剧嘅，咁所以你感觉就系似。突然间有一群人同你一起去睇咗三集 Sex and City。 Okay。 因为那套电影是超过两个钟头的。咁你计返条数差不多是三集的 Sex and City。 好啦，我其实有很多问题问。咁首先搬咗上大银幕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我想第一样嘢是个做观众的感受的。其实因为即是呢一啲咁样嘅电视剧咧，一路都话好睇好睇，你会揾到好多朋友同你有共鸣，但系佢始终系属于你自己喺个睡房嗰度揿 DVD，或者同你嘅情人两个一齐匿埋睇，跟住匿埋开心，匿埋话你会望住佢咁啊，诸如此类，即系呢啲系全部匿埋做噶嘛。但系当突然有一刻，咦， 噔噔噔噔，左边左右边全部人嘅嘅时候，你会觉得 我明啊，系系， 唔知啊，有少少奇怪咧个感觉，即系呢个系反而觉得最陌生。 但制作上都系似翻电视剧嘅，你觉得佢？ 由于佢开始嘅时候，佢嗰个电视剧系已经系劲高 budget 啦，咁所以佢唔系话因为佢系电影，所以突然间个资金庞大到去一个地步咧，觉得哇好刻意做咗电影嘅嘢，佢唔系噶，佢都系好一样，好似电视剧咁样嘅作风，而冇好刻意咁话俾你知，我晒冷，我好有钱，佢冇噶，咁好相似噶个感觉。 电视剧里面咧就好多场面，佢哋四个女人啊 brunch 啊，或者 high tea 有啲坐埋一齐倾嗰啲女人偈噶。电影多唔多？ 我一样啊，因为一样咯，系真系一样。你睇衫就相信 City 啊，都咁啊。啲衫就劲好多，密好多，同埋啲品牌新好多，啲 styling 准好多咁。 Okay. 喂，咁因为电视剧咧，佢哋三十零岁咁样开始啦，到依家做电影其实系四十头噶嘛。你知佢哋啲对白从来都好正经，同埋咧有好多刻薄嘅对白噶。其实咧，即作为一个人咧，当你到你三十零岁嗰时候，你都可能讲嘢好刻薄、好重、好腰心腰肺。但系到你四十零有自己家庭、有自己仔女嘅时候咧，啲火系会收噶嘛，啲尖角。有冇咁嘅性格写到出嚟啦？ 其实我觉得有嘅， 系 吓，即系有一啲位咧，觉得啊，系咪人到咗咁上下年纪，就算朋友有时有啲咩唔啱嘅嘢，你都唔会直接同佢讲嘅咧。咁但系即系你唔系唔当啦，系朋友，但系唔知点讲啦， 多咗啲掣肘啦。 吓，即系有啲咁嘅感觉嘅，因为我谂始终即系同而家可能睇紧《Sex and City》嗰群人最甩嘅，即系最唔系直接。升到嘅一样嘢就系咧，佢今次直情系讲 40-ish 嘅生活，即系40岁啦嘅女人，你40几岁先至嚟结婚，咁然后你点样面对啲群众啦？咁你到咗40几岁嘅时候，你点样面对你自己？你自己嘅青春啊，你事业啊，点平衡你嘅家庭啊？咁呢啲可能系，即系我见到入场好多都系20几30嘅，咁佢未必系已经去到咗40岁嗰一种咁样嘅阶段咯。 佢共鸣位就少啲啦，咁样。 系啦，咁但系当然即系佢所谓嗰40岁就唔系现实世界嗰40岁嚟嘅，因为现实世界要面对嘅问题就还要多嘅。咁始终佢哋如果40岁，但系佢都仲可以咁靓，都算系咁啦。咁但系现实嘅40岁咧就唔会咁靓嘅，因为都唔会。咁多时间去打扮 或者咁多时间去打 Botox 啊？喂，讲下啲side characters 啊，即系侧边仲有好多唔同嘅人噶嘛，即系例如Carrie 身边嘅Stanley 啊，嗰啲人咧，嗰个又点样咧？喺呢个剧入边，点解多唔多噶？ 因为咧，其实佢都好努力去配合晒全部 fans 嘅口味，咁始终。电视剧佢都好依循住每一集咧，即系我讲原本嘅电视剧，佢每一集咧就各自主角咧都一定有自己嘅事情发生喺人生上面，一定有一啲事情要推进嘅。咁你谂下佢攞2个钟头嘅电影，其实主要当然就系讲 Carrie 同 Mr. Big 嘅关系啦，咁亦都系讲对物欲啊，或者对城市嘅爱啦，同埋性爱啦，咁亦都有讲。咁你又要讲咁多嘢，跟住佢四个又要各自有故事喎。咁虽然佢系就分得好舒服嘅，即系主角始终系主角，你就分得好清楚装下嘅咁。咁但系佢另外嗰三个又要各自讲啲故事，咁佢又唔系写得唔好，但系咁佢好多嘢浓缩要喺2个几钟里边发生晒。咁呢个亦都系佢计得好精准，即系佢唔可以俾有任何人佢系 Charlotte 嘅 fans 入场，跟住发现 Charlotte 喺呢个戏里边系冇推进嘅咁。佢一定要答晒全部人嘅问题咯。咁而佢基本上一套电影系呢、這个电影版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盘数嚟嘅，佢全部又系计 得好精嘅， 系冇乜意外，亦都冇乜 surprise。即系意外同埋意外都系冇嘅，即系冇 accident 都冇 surprise 咁。咁我睇嘅时候，即系我谂你即系有时感觉到《Sex and City》佢有一啲嘢系几有趣嘅，就系佢对于一啲旧嘅嘢嘅捍卫啦，系呢个系佢无论点样佢都好揸紧呢个宗旨嘅，即系佢认为旧嗰啲曼克顿精神应该系点样嘅。又或者 Carrie 从佢个电影里边，佢要保持以前用开嗰个纽约区。句号个电话 number 讲紧，即系好似而家香港都仲系有啲人噶，我系成日都笑声系咁，我电话 number 要九字头啊嘛，点解系6字头嘅电话 number？ 唔会噶。 唔可以有六字头咯，即系呢个即系当我就比较更加傻瓜啦。佢代表嘅嘢就更加多啦。咁然后即系佢会有一啲嘢去表现佢捍卫旧嘢，即系有啲嘢系我唔相信好新嘅。 呢样系好 New Yorker 嘅精神嚟嘅，其实都 系啦，系啦。咁呢啲全部佢都好刻意喺个电影里边表现嘅、又或者你即系再去睇大啲，即系譬如话Carrie Bradshaw 佢对于某啲嘢嘅钟情，即系佢无论点佢都系拿住嗰部电脑嘅，佢无论点佢都系用嗰一条皮带嚟衬晒咁多套衫， 无论点都要买靓鞋嘅。 买靓鞋唔同，买靓鞋同捍卫旧嘢系两件事嚟嘅、即系我讲紧，即系我用旧电脑、或者即系 Carrie 系到而家佢描写嘅角色系，无论过几年，我系唔识用手提电话 send message 嘅，我唔识啊。佢个电话系旧嘅，即系佢呢啲系一啲有啲嘢，佢话俾你知我系捍卫紧某啲旧嘢。咁然后佢即系如头先所讲，即系佢攞住一条旧嘅皮带，佢就衬好多套衫俾你睇，咁即系佢就去表演俾你睇。又或者其实佢嘅感情世界咧，其实都系比较保守嘅。你睇佢咁多集电视剧啦，系讲电视剧，佢全部中意嗰啲人都系保守嘅、一啲保守嘅选择嚟嘅。咁即系其实佢话都俾你知，即系虽然我外表嗰一种追住个潮流或者追住物质世界去走，但系我心里边咧有啲嘢我捍卫，有啲嘢我唔会改变，有啲嘢我系唔会时髦起嚟嘅。咁而呢一样嘢咧，你睇嘅时候，你一系咧就会匿埋屋企睇，会觉得哇好舒服好爽啊咁，或者你真系相信呢啲嘢咁，系啦，其实我都系觉得《世界中心呼唤》我系好睇噶，咁样即系我系信真爱噶，咁样啦，即系揾个独角马嗰啲咁嘅嘢啦，咁但系即系另一方面就系、如果到咗即系摆咗大荧幕嘅时候咧、你就有一刻会觉得啊，佢有少少老土、好唔好型号啦，即系好唔好同啲 friend 讲，其实我中意啊，即系咁呢个就系有朋友琴日讲嘅时候讲，哎有少少唔舒服，我唔知点。 但系我中意佢咁样。 系啦，咁即系呢个就系我觉得即系呢个咁嘅啲少少落后，我觉得系佢嘅优胜之处嚟嘅，因为即系佢将嗰样嘢计得好准，就系佢唔想一下因为有潮流有物欲呢一样嘢就推翻晒人本来应该有嘅嘢，佢好想俾翻啲安全感观众，佢好想话俾你知，你消费你追上潮流系 OK 嘅，但系到最后你量都系 OK 嘅，即系嗰种哇，我做观众， 即系你够信心去量，其实系 OK 嘅， 舒服啦， 你够大胆话俾， 可能系咁， 喂好量，但系我中意即系嗰句说话啫嘛，喂似唔似有铺尾咧？续集啊嗰啲。 佢可以永远铺落去噶，佢可以讲 50 years 噶，佢冇乜所谓啫。即系，既然佢已经做到一个对上嗰十几年最重要嘅，即系影响世界潮流嘅一个电视剧咧，即系佢系写一件电视剧带住嗰啲人嘅，即系嗰啲人民历史。我觉得即系过咗三十年咧，历史书咧，西方历史书系应该要有一个 chapter 叫 Sex and City 啊。咁嘅时候，即系其实佢系冇所谓嘅，佢可以延绵不断咁做落去嘅吓。但系你唔觉得佢好刻意咁铺好多嘢嘅味嘅吓？即系唔整古做怪嘅个味就收得。 好啦，即系特别报告先啦，天文台啱发出咧，就下午2:40咧发出咗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到今日下昼4:00嘅。 咁睇完之后最强烈嘅感觉咧就系、是、我谂身边嘅好多人都觉得系好睇嘅，系因为琴日出场嘅时候都见到啲女仔话，哎呀好开心啊！睇完之后，咁我谂《Sex and City》呢个电视剧最好嘅俾你嘅样就系你可能睇完之后你会觉得好开心，然后你觉得世界其实都几美丽啊，然后自己做嘅一啲嘢，即系例如想收钱，其实都冇错啫。咁呢啲系好俾人哋一种即系兴奋剂啊、振奋剂嚟嘅。咁我谂都好多人都会睇得好开心。不过即系自己最强烈嘅感觉，即系佢本来作为一套电影啊。佢就唔係一套好好嘅電影嚟嘅，即係如果你講緊之後，譬如話鏡頭啊、劇本啊有幾精啊、有幾準啊，佢拿捏嗰個電影嘅節奏速度有幾好啊咁。咁呢個其實就佢本身唔係一套好好嘅電影嚇，即係中間我覺得佢只有電影本身咧，佢係有啲 drag 嘅，同埋嗰啲追尋真愛嗰啲，我真係頂唔順， 真係好鬼， 我真係頂唔順，真係頂唔順。即係我睇 Animal 邊會嬲嘅啦，即係嗰啲我真係唔得。但係嗰個已經唔關係啦，因為其他所有嘢已經重要過。佢本身系一个电影，即系你已经好难再去攞《色欲都市》一套电影，你同佢讲佢镜头摆得唔好，唔系 point 咯。 因为所有观众其实已经待住咁多个 season 追随咗嘅人先至入去睇，咁啊另一个睇法嘅。 系啊，同埋我觉得有几有趣嘅就系、是、咧，佢基本上系一套Charlie's Angel 嚟，Charlie's Angel 即系中文系咩？ Charles Angel 就係講三個女仔啦，即係佢哋係即係嗯 特務咁樣啦 ，Charles Angel 哦，神探召叫啊， 係 真 係啦。咁點解咁講咧？就係、是。呢、這个神探邵娇娃呢佢系一套非常之好睇非常之充满娱乐性嘅电影。 又缤纷 啦。我系买飞入场睇 Charlie Sing 嗰啲麦粒佬嚟㗎。咁点呢我系即系。 我呢租高打晒麦粒佬你自己麦粒婆就 唔系我话我系嗰啲麦粒佬囉。咁样。咁点呢即系我一入到去嘅时候你睇到。其实好简单嘅故事你唔好搞咁多花神啊跟住呢啲女人呢好靓咁喺我面前打晒关斗啲镜头哇好刺激啊咁我就已经好开心开心90分钟咁。咁而且首先其实系一模一样嗰种电影嚟嘅。佢、就系咩啲人啲衫好靓啊出出入入所有嘢好靓啊佢哋所有嘢好轻巧啊哇好靓好靓哎完啦套戏。其实就系。 只不过剧种唔同啫。 是啦佢真係一套 Charlie Sing 嚟㗎喇就係將啲好靚好靚嘅嘢全部係咁擺晒呢面前表發表發跟住好快好快咁過咁啊兩個幾鐘完啦咁就咁就完啦咁。咁所以即係喺電影佢拍得唔好嘅電影呢、這個其實已經多餘啦再去用呢個角度去評論佢。同埋再講啦就算無論我今日講呢套電影講成點。 係。 睇嘅人就会去睇，唔睇嘅人都系会去睇，因为佢系一个成长嘅 event。 个品牌咁大咯，已经 系啊，咁咯，咁仲有咩要知道？哇、哎，呢个四个女主角咧，尤其是呢个 Carrie 咧嘅造型咧，哇，真系准到咧！佢每一次都系，当然有最靓最好嘅嘢搭上身啦。咁、我谂亦都系好多品牌系争住嗌求下你着我件衫啦，个电影里边。咁亦都我谂即系唔止，我谂可能唱片公司都要争住嗌我求下你喺电影里边放我首歌啦。我依个新人几好嘅咁。咁我谂即系佢始终系一门非常大嘅生意嚟嘅咁。咁、但系即系佢今次亦都计得好准，即系究竟佢点样去表现？Carrie 呢个始终系整个电影同埋电视剧嘅 中心 人物 啦， 呢一个人佢嗰种嗰一种佢有佢不羁嘅时候，即系好需要用不羁嘅时候老土啊，就系佢有佢嗰啲头发乱到不得了嘅时候，佢有啲佢认为好唔重要嘅嘢，有啲认为佢好认为好重要嘅嘢，有啲佢发癫嘅嘢，即系佢净系喺个造型上面全部表现出嚟嘅、即系无端端有少少一下啫、一笔啫，佢癫咗，你觉得哇？咦咁样玩嘅，咁呢啲全部。哇！呢盘数佢计得非常 之好。系咯，咁佢将个人物更加真实化，几好。咁冇嘢，我知晒噶啦。多谢你冇讲任何剧情俾我听啦。 哦，其实冇乜所谓剧情与剧情，即系你入到去睇都唔 关剧情。I still hate Mr. Big 啊！ 哦，我都系，我好心碎嘅， 从来都争过。 你有冇曾经试过谂过咧？啲人唔系好中意问嘅，即系《上尸池》里边，你觉得你自己最似边个啊？咁嘅 成日都系呢个问题。 我觉得我自己最似就系 Mr. Big， 我系好憎 Mr. Big， 即系我几咁憎恨自己，我真系好似 Mr. Big。即系嗰种无端端悔翻嗰啲，哇！直情哇，我嚟，我净见到我自己喺度跑过，我好憎呢啲男人。但我 exactly 就 系，即系佢点解佢麻烦？又有钱佬咁样，但系佢又唔系有钱佬啲衰嘢嗰啲，但系又麻鬼烦，有好多咁嘅感情位，佢都喺城市里边好麻烦嗰啲人咯。 我好明啊，你哋位我哋去讲啦，不如 一日一歌。Your head, leave your worries on the doorstep. Just direct your feet to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Don't you hear that pitter pat? You know that happy tune is your step. Life could be so sweet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I used to walk in the shade with my blues.On parade. Now you know I'm not afraid. I got this rover done crossed over. You know if I never have a cent, I'd be rich as Rockefeller. Gold dust at my feet on the sunny,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就话我想问一下，如果咧完全冇睇过《色欲都市》嘅电视剧，然后睇电影版有冇问题嘅咧？冇、问题噶，因为都话全盘数系计出嚟嘅，唔会计错嘅。啱啱听过咧，就有 Tribute to Frank Sinatra 呢个双 CD 专辑里边咧，其中一张碟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人翻玩 Frank Sinatra 嘅歌曲，包括呢一首《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Diana Krall 嘅版本。 一人一歌。